边缘看不见，我一个人等待，经过无限的时间，感觉所有回忆旋转围绕我身边。我还记得当初曾经和你一起走到这个地方，心情躺在彼此身旁，看着月亮，等着太阳，我说从此这一颗心再不会有别的方向，你也承诺将我双手紧握着不放。然而现在你我走过多少时间更替轮转，同样地方却已换上不一样的景象，现在回荡在天空的只有我悲凉的呐喊。身旁看着月亮，等着太阳，我说从此这一颗心再不会有别的方向，你也承诺将我双手紧握着不放。然而现在你我走过多少时间更替轮转，同样地方却已换上不一样的景象，现在回